看来这个大区的人多了，难免有些个行动不上规矩。什么叫做不上规矩啊？就是不合理。桌香板两边坐，这个也要跟大家说一个规矩，否则都是随随便便。相反桌过来两边坐，就是打站板打在哪一边就坐在哪一边。不要说哎，我本来是坐在西单上的，那现在一打站板把我打在东单上来了，哦，赶快朝东西单跑。因为这个不是坐香，打站板临时讲开始啊，就坐下来就可以了。但现在这个禅堂有个什么情况呢？人多了，不是一个禅堂，我们前后有两个禅堂分开来坐的。基本上前面一个新禅堂都是女众啊，大部分都是二堂师傅。那么后边这个老禅堂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讲话这个禅堂呢，多数都是大僧，有一部分是女众啊，这个女众呢多半都是海外来的。海外来的受到常住上的特殊照顾啊，都要有个位子坐。那么坐在前面的师傅们呢，包括班授师傅、维乐师傅、当监之的什么月众师傅啊，外寮里向的首领师傅，来进堂参加坐香的，他本身在禅堂里就有个位子，后边帷幕龛子两侧有些海外来的比丘尼众啊，都有一个固定的位子。那么打了站板，这有些呢，在后边这个禅堂坐香的时候没有位子的，他在这儿就去抢位子了。应该说在后边这个禅堂坐香有位子的，那么打了站板他应该有一个位子。为什么有好多人都在抢位子啊？啊，还有些居士啊，也才一抢位子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不合理啊，不合理就不上规矩了。这个要大家注意点了。这抢位子不是个好现，说明你没这道心，也不谦虚。我们讲禅堂的打气，打气就是用功，用功就是用心。为什么要用心呢？这个心不清净， 无论大小乘法门，凡是心地法门，都是修一个清净心。这个心不清净，是一切众生普遍的这么一个现象。在禅堂里下修清净心，用什么办法呢？就是参念佛是谁啊。什么叫做清净心呢？一般的理解，哦，你就讲清净心，清清净净的啊，一尘不染，什么都不无挂无碍，心无挂碍嘛，这个叫做清净心。好像这清净心呢，就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啊，连个念头都没有，尘空至寂。禅宗用心的这个法门，大家应该注意啊，这个用心之道虽然说是祖师禅，祖师提倡的建立的参念佛是谁起一请，佛祖之道是一不是二，没有说这个佛说的法是一个样子，祖师行的法又是一个样子，绝对不会是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。佛祖之道息息相通，那么既然息息相通，综论一下这一法，这个参念佛是谁，三藏十二部里像是找不到的。哎，你到三藏十二部里找找看，哪一部经讲念佛是谁的？那么虽然不讲念佛是谁，跟佛说的法是不是不是两样呢？标漆立意呀，啊，另立门户啊，并不是的。从我们禅宗这一法，说是代代相传。啊，我们就不要说它太远了吧。达摩祖师是西天的第二十八祖，到东土来成为东土初祖，初祖达摩传佛心印到中国来的。虽然说宗门这一法不利于言文字教外别传，但是达摩祖师他还带了四卷楞伽经呢，啊，以楞伽经为印证传佛的心印。到了后来，达摩初祖慧可二祖生产三祖道信四祖，到了五祖弘忍大师东山法门，他传什么怎么传的啊？啊，他是以金刚经来传佛心印的。金刚经这部经大家都很熟悉啊，读诵受持的人都很多啊，得他的利益的人呢也很多。嗯，金刚经嘛，云何返云何得长寿啊，复一何因缘，什么得大坚固力啊，这个是金刚经啊，这个开章明义就把金刚经的全部的意义跟大家说明白了。但是五祖弘忍大师传法给六祖用金刚经传的， 而六祖没有见入五祖之前，他就是闻《金刚经》而开悟的，这个我们不能够不注意到这一点。法门的来源，是祖祖相传。宗门在这一法，它不能够跟佛法相左的、相右的，一脉相承。漏祖大师这段因缘，人人都熟悉啊。漏祖本来是一个贫苦人家，父亲不在了，一个老母亲，家里像贫穷，无以为继，每一天到山上去打柴，打点柴换点钱，买点米维持生活，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他也没读过书啊，甚至于一个字都不认得的，就这么一个人。他就是因为挑柴卖到了街上去了，这个家家户卖柴火嘛，现在呢都不烧柴火了，过去我们都烧柴火的，山上打柴嘛，走到一个客店门口，听到一个客人在那念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从头到尾有好几千字呢，他这个念《金刚经》，漏祖大师那个时候呢，有好奇心，他念《金刚经》没听过啊，他在念，他就在那听。念到这个《金刚经》有这么几句话，叫个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他就开悟了啊。虽然不说是大彻大悟，他对《金刚经》这两句话就产生了深刻的了解。那他就问呢，他说：“你这个客家，你念这个《金刚经》，这《金刚经》谁搞你的？”哦，他说：“这个现在这个五祖弘忍大师的东山，啊，叫人念《金刚经》。”于是乎，他就发这个心。但是当时这个漏祖大师一个上山打柴卖柴的人这个身份。听到金刚经，听人家客人家念金刚经就开悟了。开了悟以后，他对这个金刚就有所了解。当时他就为那个客人，还有以许多的客人，他就把这个金刚经主要的就把这两句话给大家做了解释。就当时在场的人都就认为这个漏祖大这个人了不起啊，有根基的。既然他要想朝拜五祖，家里像还有一个老母亲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当时大家就成就他，好，你既然发这个道心去朝拜五祖，家里像的事情呢你就不要烦了，你这不是一个老母亲吗？我给你几两银子，你把家里上的生活难治啊，去朝拜祖师去，去进修。那个客店那位客人念金刚经念了好几十年了，他并没有开悟啊。漏祖以一个打柴的人偶尔之间从那儿路过，听到他念金刚经，他就能开悟。你看看，还是金刚经有偏向，还有偏心，还是个人的根基不同，这个大家这一听这个话呢就一目了然了。 金刚经像一把钥匙一样，而这把钥匙就是我们开门开锁的这个钥匙。如果你这把锁不是你这把钥匙，你还开不开来啊。所以当时这个金刚经呢，对客人呢，念金刚经这个客人呢不适用，经过他念他不得开悟啊。漏斗大师就开悟了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这句话在我们佛门当中很多的人就应用啊，就叫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你说这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这八个字究竟说明了什么啊？说明了什么才能开悟啊？开悟悟的什么？悟的整个的佛法就用八个字把整个的佛法都给你说尽了。你看这八个字重要不重要啊？啊，这八个字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五祖用这个四个字传给漏祖，漏祖以下既然他得法是从这儿得的法的，他也是运用这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这一个思想作用啊，代代相传，一直就传在杲门寺啊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功还是用的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但是禅堂的喊用功呢，不是叫你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叫你参念佛是谁。那么参念佛是谁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啊，这是必然的。那么有些出发心的人就问了，他说你叫我参念佛是谁，我这个起一情没错，是没有错，他怎么样子跟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不相违背呢，相吻合呢？这个法门呐、啊，你说这浅，它蛮深的；你说它深呢，它蛮浅的。一切众生的心，我们现在大家每人都有个心，啊，这个心呢，就是一个世心、妄想心。那么这个心有住没得住呢？有住，这个心这个众生处处住，跟那个因无所住呢恰恰相反啊。这个众生的心呢，众生处处住啊，啊，起心动念，这个起心动念它必须要有个住处啊，住就是生死，因无所住。你看我们这个既然有个心，这个心呢活活泼泼的，而且我不要住，这个太困难了啊。这就是一个凡与圣这个分水岭，心要有住，这就是生死；无住，无住，无住就叫明心见性。这个太重要了，我们不是要想了生死吗？先要从这个地方了。但是叫我这个心叫它不住是非常困难的啊。你也不是六祖，六祖他闻到这个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他就开悟了，大彻大悟。我们现在不行啊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 就要用念佛是水，用这个功。实际上念佛是水就是因我所入而生起心的，怎么讲？所以禅宗这一法对于初发心的人呢，确实你说不讲更加不懂，讲有的时候呢也增加一些困惑啊，把这个道理也讲清楚。这个禅这个字，我们就用这个字来解释。再具体来讲呢，叫做禅诺啊。禅诺是外国话，反我们中国的意思呢，这叫思维修，又叫做静虑。我们现在不是参禅吗？禅宗嘛，参禅嘛，说禅是个什么东西啊，并不是说禅呐、啊，骗一切处啊，人人本具啊，我们现在不谈啊。从这个字义上来解释，禅诺就是思维修，又叫做静虑。这个静对我们现前当人一念心来讲，静就是清静，就清静就是不动，对吧？你动就不静了，静就是不动，不动就是定啊。这个修禅定，禅定啊，因界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没有定哪里有慧呢？没得定哪里能开悟啊？这是个必然的道理。静是不动，那么不动还要虑，这个虑是什么东西呢？虑就是思虑啊。我们刚刚说的静虑这两个字和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因无所住就是静，而生起心就是虑，这个就是禅的本意。禅的本意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。而我们今天参念佛是水，参念佛是水，你说你这个念佛是水不明白处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呢？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啊？大家注意注意看呐。虽然没有个地方，但是你这个移情，这一念移情，移情不断，移情不断，这叫做而生起心，用功之道，就是这个样子用的。所以禅宗这一法，说起来是教外别传，啊，禅宗禅宗啊，中国的禅宗。这祖师1700功呢，那是中国的佛法，你可还了得啊？佛法，那是释迦牟尼佛在印度，说法49年，啊，一切佛法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。他说这个禅宗这一法，是中国的佛法，祖师立的，伟大，啊，接引了。不晓得多少人，一直到现在这一法是久盛不衰，到了噶玛寺现在还是行的这一法啊。初发心的人要找这个路啊，要上这个路啊，你要是找不到这个路，那你是终日茫茫无本可居。找到这个路了，这个路就是你的归家之路，这就是你的最高归宿。一个人能够没有个归宿吗？啊，说是做个鸟啊，一天到晚在天上飞，他晚上还找个树啊，找个地方，他有个落脚地方啊。我们这个大地的众生啊， 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这就是说生死浩然，无本可惧。现在既然大家发心向往禅宗，走禅宗这一法的道路，这个路一定要把它摸清楚，摸得清楚呢，你才能产生信心。说多了打心仗，大家把信心来。